南朝鲜人权对策协会就今年在南朝鲜有震惊内外的反人道、反人权犯罪事件接连发生一事，23号发表了2016年南朝鲜蹂躏人权调查通报。通报指出，2016年是个由丑恶行径接连不断的一年，由于南朝鲜傀儡逆节集团的亲美亲日劣根性和同族对抗意识的根深蒂固，以及他们习于性成的奢侈、腐化、放荡和政治欺诈等，在南朝鲜有惨无人道的蹂躏人权犯罪行为，是有组织的、有系统的、无情的进行的。通报在让世人惊愕的天怒人怨的集体引诱绑架犯罪、残酷践踏生活基地的部署萨德活动、破坏民生的穷凶极恶的反人权犯罪、法西斯暴行所导致的杀害农民白南子的野蛮行为、带来死亡恐怖的加湿器杀菌剂惨祸，被指责为现代版焚书坑儒的黑名单事件，对未来宣告死亡的野蛮的虐童行为，在先进兵营文化的招牌下盛行的伪军内反人权行为，引起全体同胞激愤的日军新罗犯罪无效化活动，人权罪犯变本加厉的炮制北方人权法骚动等的小标题下，详细的揭露和谴责了朴槿惠逆节集团在2016年所犯下的10项罪恶。